中西漫片，影视娱乐，光影不断，尽在首轮影院。主持：卵仔。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我系卵仔，咁欢迎嚟到首轮影院呢个节目啦。咁上集我都讲咗，开始就有啲电影嘅点评开始出现咯。咁今集都唔例外啦。今集咧，我都想同大家咧分享翻我啲排咧睇过嘅戏。咁虽然咧暑假嘅档期咧已经完结咗，但系咧九月头咧即系开学嘅时候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戏上画噶。咁我今日咧会讲第一套戏嘅。咁第一套戏咧，并不是咧本地片啦，亦不是西片，更加唔系日本片。啊，冇錯啦！咁呢一套戲咧，就係嚟自玻璃活嘅其一套戲嘅，叫做《來自星星的 PK》。嗱，我唔係講粗口啊！咁因為咧，咁呢套戲裏邊咧，真係有個名字，即係叫做 PK 嘅。啊，咁呢個咩嚟㗎？原來咧，呢套戲咧係由一個導演叫做拉庫馬希拉尼嘅導演執導嘅。嚇、啊，我都唔知道你講呢個名係邊個喎？咁如果我講咗呢個戲名咧，你哋就會知道係邊個嘅。呢、這個戲名咧就叫做《作死不離三兄弟》啊。咁因為咧呢一、這個戲咧，主要都係由《作死不離三兄弟》嘅班底啦。咁包括呢一套戲嘅男主角，呢套戲嘅男主角叫做阿米爾汗啦。咁阿米爾汗咧，其實係喺印度玻璃活咧，其實係等於荷里活嘅一線影星嚟嘅。咁佢之前都同導演啊，甚至係同其他班，即係其他人咧，有一個班底噶啦。因為咧，阿米爾汗咧係曾經參演過呢個《作死不離三兄弟》嘅其中一個主角嚟嘅。咁當然啦，成套戲都係個班底咧，都係好強盛嘅，因為佢係主要都係以《作死不離三兄弟》過嚟嘅。咁所以咧，夾慣夾熟噶啦。咁呢套戲究竟講啲乜嘢咧？原來就係話，呢一個人咧係外星人嚟嘅喎，就係 PK 啦嚇。咁 PK 咧就揸住架太空船咧，就由一個不知名嘅地方啦，就嚟到地球就執行一個任務。但係咧，佢一落到地嘅時候咧，就俾人搶咗一個叫做太空船嘅遙控器，即係話做完任務咧喺地球咧係翻唔到去自己嘅屋企度嘅。咁所以呢個 PK 咧，就以一個萬能嘅神啦，佢就話啦會幫到佢喎。但系咧，阿 PK 咧就到處咧就做埋啲好蠢嘅嘢，即係例如話以為咧有啲嘢係幫到佢嘅，即係舉個例以為一個乞衣揸住個乞衣兜咧，以為真係有免費錢攞嘅，佢真係攞到錢喎，即係佢呢個思維啦嚇。又或者係幫人哋處理一啲問題，以為係真係幫到人哋，點知真係唔係幫到人哋。例如話有個人個屁股攝咗條嗰、那個褲。摺咗個屁股罅度，佢幫佢整翻，以為幫咗佢，點知又唔係幫咗佢喎。甚至乎以為咧有啲人咧喺車裏邊搞嘢，即係車震啦嚇，咁除曬衫啦，咁以為咧啲人即係俾衫佢著喎。咁佢以為咁樣咧，即係有 so call 有一個神去幫到佢啦。但係咧，佢以為唔係得一個神，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佢會參拜其他唔同嘅神，因為你大家知道印度咧係有唔同嘅神靈喺度嘅，仲比我哋香港啊，甚至比其他地方咧更加係叫做滿天神佛嘅。好啦，原來咧佢去暈曬一切嘅唔同宗教嘅慶典啦，甚至去暈曬唔同一切嘅宗教儀式，但係萬萬都估唔到咧，原來神嘅回應咧係嗱，神嘅回應咧就係話有個女記者會幫佢一把。而呢個女記者就係呢套戲嘅女主角啦，就咁啊 PK 咧就以為呢個女記者係一個神啦，但係其實當然唔係啦。咁與此同時咧，就將個事情越搞越大，更加咧令到呢個本身一個即係呢個 PK 跌咗落地球翻唔到屋企呢個問題咧，就變成一個地球成個地球人嘅 issue 喎。咁原來咧，咁 PK 咧，就不經不覺咧，開始有啲人性化啦，就令到對方咧，即係發現自己咧，就開始咧，即係有人性化，就係令到自己開始愛上咗一個女記者，即係個女主角。咁呢套戲咧，咁我都講咧，就係話估唔到呢套戲咧搞笑之餘咧，即係阿 男主角呢，其實我覺得佢有少少似岸斗先生嘅，因為呢個人呢，嗰個行為，睇呢套戲嘅行為啊、表現呢，甚至講嘢呢，一嚟好機械人啦，二嚟即係有啲似岸斗先生講嘢呢，即係暗暗沉沉，但係又對白唔多，甚至乎佢嗰個 behavior 呢，真係好接近呢英國嘅喜劇喜劇泰斗嘅岸斗先生咁嘅樣嘅喎。但係你見呢、这個主角呢，好似個樣好似好後生，其實呢個人呢已經去到50歲啦，即係開始有點點老嘅感覺，但係呢佢個樣完全都唔似嘅喎。但係呢套戲我覺得係幾搞笑，因為本身佢有啲英文啊，撈啲印度文啊，雖然我有啲聽唔明，但係呢都幾過際，就係話佢講啲嘢同埋佢啲行為配埋當然我哋香港嘅無厘頭嘅無厘頭嗰啲字幕啊，即係明明佢唔係講緊呢樣嘢，佢就好似講緊香港文化嗰啲字幕，咁搞到人哋咧哭笑不得嘅。但係呢套戲佢呢個真係藝高人膽大。點解話佢藝高人膽大呢？因為佢將呢個外國即係外星人嘅題材，再配合當地印度嘅滿天神佛撈埋一齊嚟一個 crossover， 再將呢個 crossover 帶到去再能引申到套戲裏面有一啲嘅社會問題，呢三大方面嘅討論咧，係令到呢套戲咧係更加多元化。咁當然呢套戲會有個風險，就係話如果你三者其中一者處理唔到嘅話咧，呢套係極大機會變成一套爛片嘅。咁所以咧，呢個導演咧，甚至乎呢個作死不離三兄弟呢一個班底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就係話好多嘢都注意到，因為大家都知道印度係一個多元宗教嘅社會嚟嘅，咁令到即係呢一套戲咧係打破咗印度史上咧，即係電影史上咧嘅票房紀錄嘅噃，就因為咧佢能夠把握到咧當地印度嗰個多元宗教信仰呢個意識形態呢個社會問題，令到成個電影咧嘅話題咧係大大增加嘅喎。再加上佢同女主角之間由 so call 男主角對女主角以為係神，去轉化到成為一個愛嘅關係咧，呢、这個更加係令到咧滿足到有一班追求一啲感情線啊，甚至乎係一啲愛情線嘅朋友嘅喎。咁所以咧呢套來自星星的 PK 咧，呢套戲係既可以概括到好多唔同嘅社會範疇啦、宗教範疇啦，甚至乎男女主角之間嘅張力，再加佢身邊嘅配角咧，係令到呢套戲更加好笑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來自星星的 PK 咧，除咗引到社會有咁大迴響咧，其實都或多或少以佢嘅玻璃活嘅文化咧，已經影響到成個世界嘅地區。因為玻璃活依家啲戲，我唔係話佢落後喎，依家啲玻璃活啲戲咧，嗰個水準啊，係分分鐘係拍得住荷里活嘅大片。舉個例，例如話有3年前有一套戲叫做《紐約精毒遊》嘅，咁如果未睇過嘅朋友咧，佢叫做《England Fetish》，有機會你上 YouTube 打嚟睇下咧，你就會發現到原來咧玻璃活嘅戲咧嘅題材咧，有陣時係拍得住 Hollywood， 甚至乎係比香港呢個咁嘅市場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咁除咗我剛才講個印度呢個紐約精毒遊之外咧，佢另外仲有好多唔同嘅玻璃活嘅戲係吸引到英美嘅巨星嚟幫手嘅。舉個例，呢、這個黃金花大酒店啦，甚至乎咧，一啲荷里活嘅戲都會引入一啲玻璃活嘅明星，所以你見到咧印度嘅電影咧喺呢個世界嘅地位咧係越嚟越重嘅，更加你會見到玻璃活有啲戲咧個製作程度咧真係拍得住咧荷里活嘅戲，所以你唔好話咧作死不離三兄弟啊呢啲開頭。即係嗰啲咁低成本嘅戲，甚至乎呢個來自星星的 PK， 即係我睇完成套戲，你話佢個 budget 大唔大咧？其實唔係好大嘅啫，但係佢足以係個認真程度咧，同埋佢嗰個處理手法咧，係可以引起到當地印度人嘅注視，亦都會令到 唔識印度啊，成或者係想認識印度嘅朋友咧，係有好深嘅印象。所以呢套來自星星的 PK 咧個題材咧係幾新鮮嘅，甚至係涉足到 sorry 涉及到印度嗰個宗教問題。所以咧，如果你話俾我呢套即係俾分喺呢一套戲咧，我會俾10分滿分咧，我會俾8.5分呢個咁高嘅戲咁高嘅分數嘅。咁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再了解多啲波料嘅戲咧，你可以有陣時即係可能有啲片係喺香港冇上畫嘅，或者有時你會上 YouTube 打 Bollywood movie 咁樣咧，喺 YouTube 咧，咁有時都會插到呢套得意嘅片、得意嘅題材嘅。咁呢套戲咧就係我第一套想介紹嘅戲。咁下一節翻嚟咧，我會再介紹另外兩套戲，一套係港產片啦，另外一套係西方嘅片種。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見。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